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下一刻，唐昊的身影已经在他面前淡化，悄然消失。唐月华站在那里，泪水无声地流淌着。20年了，再见兄长，相聚却如此短暂。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心好痛，不只是因为唐昊的离去，而是因为这个二哥所承受的痛苦。唐三没有动，父亲让他留下，他就只有留下，静静地站在唐月华背后等待着。良久，擦干脸上的泪水，唐月华缓缓转过身，眼神有些复杂地看向唐三。 你爸爸有没有将他和你妈妈的事情告诉你？ 没有，您能告诉我吗？ 既然他不愿意告诉你，我也不能多嘴。或许一年后，他会告诉你所有的一切吧。我看得出，他对你很有信心。否则，他不会说你是他给宗门的交代。你今年应该是19岁吧？ 差2个月19。 你爸爸是28岁走出的杀戮之都地狱路，你比他早了接近10年。看来，你真的是宗门的希望。你知道，他让你留在这里一年，是要和我学什么吗？ 不知道。 在未来的一年中，我将教导你各种贵族礼仪和音乐。 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一年后，如果你不能达到我的要求，我是不会让你去见你爸爸的。 父亲带我来这里，居然不再是为了修炼，而是学习这些毫无用处的东西。 很快你就会明白这些东西对你的好处。一个人光有强大的实力是不够的，像你父亲，他已经足够强大了。可是你看他现在变成了什么样，他是不希望你重蹈覆辙。从现在开始，我既是你的姑姑，也是你的老师。 姑姑，真的要学习那什么礼仪吗？ 晚上的时间属于你自己，你可以自行安排。但是，白天你必须要跟着我学习这些，直到我满意为止。你知道我这月轩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 我这里是天斗帝国宫廷礼仪学校，专门教授各种贵族礼仪的。你应该感受到我的领域了吧？我的天赋领域名叫贵族圆环，而我的魂力目前是9级。 什么？您是变异武魂？ 或许你会认为我是昊天宗最没用的直系子弟，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父亲能够拥有我所擅长的一切，20年前的那件事，结果会完全不同。有的时候，实力并不代表一切。你必须要学会不依靠实力，也能保护自己。还要懂得如何利用语言艺术，如何在各方势力中游走，以及如何掌控权力。我看得出你很出色，但是，你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那好吧，虽然并不愿意，但是也不得不妥协了，毕竟她是我的亲姑姑。 不要显得那么为难，我说了，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明白我所教你这一切的重要性。走出杀戮之都，现在你最需要的不是努力修炼， 而是让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变得更加稳定。你爸爸的身体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放心吧，我以后不会再逼他，宗门也不会。虽然他已不在宗门，但是宗门从没有忘记过他。如果你不希望你的父亲再被打扰，那么你就要变得更强。他所要承担的责任最后都会落在你的肩头。 一年后，天斗城月轩，优雅恬淡的灯光从月轩的数层小楼中射出，络绎不绝的人流不断通过请柬走入其中。作为天斗帝国宫廷礼仪学院，能够进入月轩学习的至少都要拥有贵族头衔，且年龄不能超过30岁。因此虽然月轩并不算什么，可却没有一方势力敢向他伸手，就算是皇室也不会。相传雪夜大帝与月轩的轩主月夫人有些特殊亲近的关系，当然这也只是传闻而已。今天晚上乃是每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又一批学员要毕业了，被邀请的都是这些学员的父母长辈，而他们无疑都是天斗帝国举足轻重的人物。要知道月轩每年招收的学员数量只有100，为了这100个名额，天斗帝国的贵族们几乎挤破了头。谁都知道能从月轩顺利毕业就相当于镀了一层金，这里的毕业生被誉为真正的贵族。当然没有谁知道月轩那位手无缚鸡之力的轩主月夫人竟然是来自天下第一魂师宗门。毕业典礼在月轩3楼举行，众多达官显贵都已经在布置好的会场上坐下了，他们都希望能够看到自己的孩子通过月轩的培养有了怎样的提高。作为月轩主人，唐月华依旧是一身银色工装，面带微笑地站在大厅一侧，手下人告诉他人已经到齐了，他这才颔首示意。毕业典礼正式开始，一行身穿银色服饰的少男少女们开始从两侧的门入场。足有100人的厅堂内却没有嘈杂的感觉，每个人脸上都流露着同样优雅的微笑，彼此之间的步伐是那样和谐，举手投足之间淡淡的高贵，既不给人以骄傲的感觉，又能令人为之侧目。正在这时，大厅一侧的地门开启，一名身穿白衣的青年怀抱一张精致优美的金色竖琴缓缓走出，澄澈的蓝色眼眸清可见底，一头暗蓝色长发披散在肩膀上，却丝毫不会给人失礼的感觉，整个人就是集英俊高贵优雅于一身，但偏偏又有一种特殊的恬淡。当他从侧门走出的时候，几乎一瞬间就成了全场的焦点，哪怕是先前那些步入厅堂面带优雅微笑的毕业学员们，也大都忍不住向他投去一丝目光，尤其是其中的女学员不乏眼露迷醉之色。白衣青年将竖琴放在摆好的台子上，端坐于专用的矮凳，先是朝众多宾客微笑颔首，才缓缓抬起他那双修长的手，轻缓地弹奏起来。高雅清纯如珠玉般晶莹，朝露般倾城的音色从那精致的金色竖琴中流淌而出，大厅内顿时静了下来。美妙的琴音闻之令人心旷神怡，宛如月光下喷泉汩汩涌出的奇景美感，弥漫着诗一样的气氛。唐月华静静地站在那里，聆听着美妙的琴声。在他耳中，这琴声当然与别人听起来不同，他在倾听这琴声是否真的像白衣少年表面上那样恬淡。 一年的时间，他的气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他身上再没有一丝杀气蔓延而出，那些他在杀戮之都得来的杀气成为了真正的内蕴。这一年他做得很好，好到我也挑不出一丝瑕疵，或许这才是他的本性吧。 演奏琴曲的少年正是唐三， 当唐月华给唐三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告诉他，一个真正的强者要先懂得学会控制自己的一切，尤其是情绪和气息。别人需要3年的课程，他1年就学完了，而且学得比任何人都好。唯有本届最出色的毕业生才能代表毕业学员做竖琴演奏，这一直以来都是乐轩的传统。唐三能够坐在那里，并非因为他是唐月华的侄子，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成就。毕业典礼就在这优雅的乐曲中，按照一道道程序进行着。达官显贵们已经开始在下面悄悄打听着唐三的来历，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也没人能说出唐三从何而来。对于其他学员来说，唐三就像是个谜。当他最开始出现在这里时，冰冷的没有人愿意接近，也没有人看好他这个插班生。尽管他相貌英俊，可这里是帝都，英俊的人难道还少吗？但是几个月后，所有人看他的目光就变得不同了。在各种礼仪音乐的学习上，唐三表现出了远超常人的学习能力。最为显著的是，他身上那层淡淡的冰冷逐渐消失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平时都很少与人沟通，更很少说话，只是默默地学习。台下，众贵族中身份最为显赫的是一名年轻人，他就是天斗帝国太子雪清河。这次前来，雪清河是为了自己妹妹的毕业典礼，而他妹妹原本应该坐在唐三现在所坐的位置上，可不久前妹妹告诉他，最后演奏竖琴的人选变了。但他没有丝毫的懊恼，因为他心悦诚服地佩服那个叫唐寅的青年，在各方面自认不及。雪清河知道自己的妹妹作为帝国公主，又有着父亲的宠爱，一向眼高于顶，很少信服他人，就连自己这个长兄也对他没有什么威慑力。送他来乐轩学习，无疑是想好好培养一下妹妹的宫廷礼仪，他18岁了，也该是出嫁的时候。可是怎么也想不通，一向高傲的妹妹为什么会如此推崇一个人，甚至在提起这个人的时候，居然流露出了淡淡的羞涩。当雪清河看到端坐在那里演奏的唐三时，他也震撼了。简单地向周围贵族们打听了那个白衣青年，却没有得到答案之后，雪清河更加肯定了与这个少年交往的决心。 从那个年轻人身上，我竟然找不出半分瑕疵，而且那个年轻人居然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说不上为什么，并不是因为气息，而是一种天生的直觉。不论他是什么人，我都一定要和他结交。不是为了昨天恳求自己的妹妹，而是为了一个可能成为帝国未来栋梁的人才。 唐三静静地弹动着竖琴，他的心很静，就像外表流露出的恬静一样，表里如一。 1年的时间过去了，1年前我又怎能想到今天自己居然会在众人面前演奏乐器。在刚刚开始跟随姑姑学习的时候，我还充满了怀疑的态度，但是1个月后我就明白父亲给我指的路有多正确。在杀戮之都修炼是为了练心，在月轩同样也是。当在这里渐渐静下来，回忆过往4年生活的一切，以及整个成长的过程时，我才发现自己的精神是那样的疲倦。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